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1面啊，541面第五行，从昼夜念佛这看起啊。第二，昼夜念佛，经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了，种种庄严。前面我们学习到第二类正因的第一段，修行是啥？在这一段里面的，特别跟诸位报告啊，这是前人古来祖师大德没有提到的。为什么不提？古代那个社会，人人都能体会到啊，用不着提了。现在呢，我们的迷惑比古人深重，不提真的不知道。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福报太大太大了啊，大到没有办法来形容啊，只有用佛门里常说的一句话，不可思议来形容它。啊，你无法想象，你也没办法能说出。我们这个世间人，谁不求福呢？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啊，不分族群，不分信仰，只要是人，没有不求福的。啊，最大的福报，第一殊胜的福报到哪里去？没人知道啊。念佛的人是求大福啊，但是念佛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念得不认真。啊，念佛的时候还夹杂着怀疑，还夹杂着妄念。如果他真正知道念佛是修世出世间第一等福报，我相信他念佛的时候一定是用真心，一定没有杂念。啊，何以知道呢？前面我们讲十善，上品十善呢，升天呢。啊，善有等级的。上品十善。啊，当然他还要加一点定功。啊，如果定要是真正成就了，他就不在欲界了，那个福报就更大了，他到色界天去了。那我们单讲欲界啊，我们现前的大众每个人都欲望，欲望没断，欲望没断就出不了欲界。欲界有六层天，福报最大的是最上面这一层，第六层叫他化自在天。他所有一切受用 是由别人供养的。啊，什么人供养呢？第五天供养他。第五天叫化落天。啊，化落天人可以说是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的享受，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随心所欲啊。啊，念头一动啊，就能够变化现前。啊，不需要设计，不需要人工来打造。啊，想吃的，所以百味饮食，这个百味饮食啊，是有来源的。古时候，帝王吃饭，他多少道菜呢？100道，所以叫百味饮食。啊，这是人间福报最大的，是帝王啊！啊，帝王吃饭是100个菜。啊，那个菜盘很小，就像我们现在酱油碟一样，啊，摆得整整齐齐的，一个方正，啊，一面10个，100个，啊，这是福报，不需要去设计，啊，今天要配什么，明天配什么，用不着，不操那个心。也不需要人营造，念头一动啊，百味饮食就摆在你面前了。不想要了，不想要完全就没有了。你看，也不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啊，这个好像是神话，科学家懂得，理明白了。怎么样能做到？他不知道。啊，理是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为什么第五天、第六天，他们心想真的事成？我们这个心想事不成，我们的想没有专注，我们的想是散心，不是一心。像佛在经上常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他们那个想是一心，啊，我们这个想是多心，多心力量分散啊，所以他不能成就。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啊，像我们这样的身份，一个出家人身份，法藏比丘啊，非常非常难得，他发了48愿。也就是说，为遍法界虚空界这一切苦难众生，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想了48桩事情。这48桩事情，他想了多久？他修了多久？5个劫，这个时间太长了啊！那么经上没有说中劫小劫，肯定是大劫啊！一个大劫多长的时间呢？是宇宙啊，不是地球啊！宇宙至少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10万亿个银河系。这么一个区域啊，这么大的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5劫就是沉住坏空5次， 这多长的时间？天文数字啊！他用一心的思维，无劫不断的这个念力成就了，所以极乐世界一切自然形成的啊，跟化落天、他化自在天是同样的境界啊。那么化落天跟他化自在天，是我们凡人凡夫里面还有欲望没有放下，都能够成就。阿弥陀佛这个世界无大劫的修行啊，里头没有欲望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但离相了，念头都没有了。金刚经后半部所说的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就是意念，念头都没有了。这么长劫的时间修行啊，啊，怎么个修法？那就是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这个愿望能够自然成就。阿弥陀佛做到了，我们凡夫的愿望到第五天、第六天实现了啊，无需要设计，无需要营造啊。那今天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修行功夫达到究竟圆满的成就啊，这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他修的，他修成这个功德来供养我们啊。那我们佛陀他啊，只要你真正相信啊，真正愿意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所修的福报你通通享受到了，比化落天还殊胜啊。这福报多大啊！化落天只有享受啊，不开智慧呀！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中断，那是什么呢？帮助你开智慧。所以到极乐世界可以说是福报圆满了，智慧圆满了，福慧圆满了。就成佛了啊！只有佛称为二足尊，这足就是满足，二就是智慧跟福报，这两样圆满了，这还得了吗？这个法门真的，佛说的没错，难行之法了啊！为什么难行？我们听了这话总免不了怀疑，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常识，不是我们的经验，从来没听说过，世间哪有这样的事情，这真叫理想啊。没有知道啊，极乐世界理想变成事实了啊，我们能对这桩事情生起信心，没有怀疑，不也得来不容易啊！啊，60年 在大乘经叫锲而不舍，才真正体会到啊，悟出这个离世的真相。啊，我以前没有讲得这么透彻，不是我有保留啊，我自己没搞清楚啊。啊，就想到极乐世界，想到我们的华罗天，不是一个道理吗？啊，他比华罗天殊胜，这是应该的。啊，那是阿弥陀佛因地上无比殊胜的宏愿，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他真做到了。啊，等于说他建一个道场，这个我很早就体会到，建一个乐园，欢迎大家到那边去居住，到那边去休息，啊，他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啊，明心见性的人都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我们凡夫有分别了，他们没有分别啊。所以这两句话学佛的人都知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都会说啊，但是这两句话真正的意思不同啊。什么叫无缘？什么叫同体？啊，字面的意思不难懂。真是同体吗？我们没进行。而我们是几十年华严经的讯息，法华经的讯息。啊，虽然没有证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这一场事情呢，我们升起信心，不怀疑了。啊，为什么？他有理论做依据啊，理上讲得通啊。啊，科学家也懂这个道理，能与质的变换。啊，科学家也是做梦也在想啊，如果有一天科学进步到这个地方，我们想要什么东西，能量是变化在虚空间，能量是会变的吗？把能变成物质，我们不去享受了吗？啊，我们不想要这个东西，把这个物质变成能量，就解放就没有了。能与质的转换，这个说法很久了啊，几十年前我们就晓得了啊，科学家已经报告出了，但怎么个转变法没人会啊。原子弹也是从这个理论上发明的啊，叫物质化解成能量啊，原子弹是从这个理论上发明的。但是如何把这个能量变成物质，他就做不到了。啊，理论上讲，任何物质都可以变换成能量。啊，那么现在的时候呢，只有少数的，啊，这些元素，啊，可以让它这个变成能量。啊，不是任何一个物质都可以，在佛法上任何物质都可以回归到能量。 啊，一切能量都可以变化物质。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一点都不迷惑了。啊，物质千差万别。啊，是什么原因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振动的频率不相同。振动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啊，振动频率快一点的就变成液体。啊，像水这一类，我们的皮肤都是振动啊比较慢的，啊比较快的。更快的呢就变成电磁波，变成光波，变成电磁波。科学给我们证明了，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但是要晓得通通是自性变的，能量也是自性变的。能量啊，这个自性不是能量，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它能够现一切法。啊，我们今天讲的现象，物质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全是自性变的。同一个自性呢，就是同一体。啊，真正肯定是同一体了，他的慈悲心就出来了。慈悲心是性德，自信本有的。啊，慈悲是爱，真爱。啊，父母对于儿女的那种爱护，什么时候看呢？婴儿时代，小孩还不会走路，这个时候最能够显现出来。啊，小孩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你看他的表情，他对父母，父母对他，真的天性呢，这就是人性本善。啊，慢慢长大了，他叫懂事了。什么叫懂事？被污染了，越染越严重，把天性呢失掉了，泯灭了。啊，心态呢改变了，变成烦恼，变成忧虑，变成分别，变成执着，变成妄想。那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这来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六道轮回就不见了，没有了。那它不是真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他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太妙了啊！就是教我们念佛，昼夜念佛，而念佛里头有这么大的福与慧我们要真正知道了，能不念吗？能不拼命去念吗？ 念成功了，往生极乐世界。你说什么时候去？随你的意业，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你这个心念才动，阿弥陀佛就知道了，他就会来接引你。啊，佛来接引，我们在前面一品学到过。上辈往生，化身来接引呐、啊！啊，中辈往生，应身来接引呐、啊！下辈往生，化身来接引。啊，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往生。绝大多数都是佛的化身啊，佛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佛告诉我们，这个能力不是他专利，每个人都有，佛法是平等法了啊，每一个人都有三身啊，讲化身，化身是同一个体。啊，化身是业了。应化身就千差万别了。啊，这些都是说明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说功德一般人不懂。我们换一句话说，福报不可思议，智慧不可思议，德能不可思议，这个大家容易懂，这个东西融合起在一起就叫功德。啊，所以这个是自信本有的。那么现在经，这个经是本经，教给我们昼夜思维，好啊，应该啊，别胡思乱想，想其他的，你看，你把你修福修慧的这个机缘断掉了，啊，你心里面那么多的妄念，全是六道。轮回心造轮回业，你何必呢？念佛人不能往生，就是他心不专一，杂念太多，杂念是轮回心，就是想六道轮回的事想的太多，想佛想的太少啊，所以你念佛不能往生。啊，不是说真的不能往生，你这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这一生功夫没成熟啊，成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啊，能成熟吗？难，要多久？经常跟你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你看多简单。啊，所以以前我曾经提过，啊，这也是经常告诉我们，一个月休一天，一天一夜，啊，是打佛七嘛，精进佛七嘛，这不是七天一天，啊，24个小时。这个可以做，一个月一天呢，顶一天呢，啊，一年12天呢，别说看的时间少，那个力量很大，非常之大， 啊，我们将这一桩事情提出来，恭敬赞叹，有不少同学听到了，他们就真做，做得非常好，很如法，啊，写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听了非常欢喜。啊，一个月找一天的时间，能够有十几个人，啊，最好别超过二十人，啊，小小的场所就可以做一天一夜。啊，这个东西跟闭关念佛一样，啊，要有几个真正内行的来护持，啊。照顾大家，啊，照顾里面最重要的是饮食，啊，饮食应当是少吃多餐，啊，吃饱了就昏沉打瞌睡了，精神提不起来。啊，饿的时候心里发慌，你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办法念佛。啊，所以保持在不饱不饥的状况。啊，这24小时当中有人替你们照顾。啊，昼夜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想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的这个道场极乐世界。这个恩德大了，知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阿弥陀佛。啊，怎样能到极乐世界去呢？条件很简单。第一个，真相信。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的愿行。啊，48愿无界的修行。啊，相信他的愿行功德圆满，极乐世界自然显现，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信。第二个呢，自己发愿，我真想去。啊，真想去，这个世界就得放下，不能把这个世界带去。啊，所以说万缘放下，一心称念，这第二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是真干了，有这个意念，有这个认识，好啊，你才真放下，真念佛。啊，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就是本经里面所介绍的。释迦牟尼佛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去住过，所以他介绍说得这么详细，这么清楚。啊，我们对这个介绍人要有信心。啊，听了之后真干。啊，那往生要多长的时间呢？我们看看过去的人，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着很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出家在家念佛往生的， 往生传上记载的，大多数不出三年，这个事情就办成功了。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福德就好像是圆满了。所以这个不容易相信啊，我们的烦恼一品没断，怎么智慧福德的时候就好像圆满了？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把他的智慧福德了分享给我们了。他真分给我们，我们真得到了。在这个环境里面，把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慢慢在淘汰。你看十方诸佛道场，烦恼习气淘汰尽了，智慧才显现。极乐世界不是的，到那个地方啊，他智慧福德你已经得到了，得到慢慢在放下。这个是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道理在此地。我们明白了，现在昼夜思维怎么落实？天亲菩萨往生论立无念法，这就是天亲菩萨他老人家修行的落实。他是怎么做的？提供给我们做参考。无念门第一个是礼拜门。我们要想想这句话，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个是礼敬诸佛，你看跟着相应；第二个称赞如来，跟着也相应。他第二个称赞，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诸位翻开礼记头一篇头一句话，去礼乐无不敬，这无不敬就是礼拜赞叹的。事出事情，大圣大贤他们没见过面的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的他们所表演的、所说的，居然完全相同。这就应了古谚语里的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印度啊。距离遥远的三千年前的不一定是同一个时代所说的所做的完全相同我们能不惊讶吗？那我们在想，为什么要把礼敬摆在第一？ 实在说，离境是性德啊，从婴儿上就看出来了。我有一年在日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陪同我有念佛的同修十多个人，啊，里面有个年轻的妈妈推了这个小孩四个月，啊，我转过头来一看，我说大家别走，停下来，你们仔细去观察这小孩，你看他的眼神对着他妈妈，他妈妈对着他。我给大家说，五伦里头父子有亲，你看你看到了吧，啊，那表演太迷人了，没人叫他，小孩没人叫他，他母亲也没人叫他，出自于天性啊，那就是自然的啊，一丝毫做作都没有啊。啊，那是什么？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特别明显啊，离境呢，虽然没有那些礼节动作的时候，他那个心表现得太清楚了啊，圆圆满满的 啊，所以人就是人对于古圣先贤，乃至于对于一切众生，甚至于山河大地，它跟我们都是一体的，无不尽呢。我们老祖宗说的，那佛教没到中国来呀，那佛法来了之后，一切恭敬，一心顶礼。你想想他啊，古人教给我。那么今天我们碰到难题了，难在哪里呢？难在没有这个恭敬心啊。小孩只有在这个很小的时候你看出来，慢慢长大了，一岁两岁了，随着年龄那个恭敬心就衰了。大概现在小朋友到了五六岁啊，父母跟自己什么关系？朋友的关系，亲爱关系没有了，没人教他啊。中国传统教育为什么重视扎根啊？扎根是什么时候？婴儿出世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扎根教育，这一千天根扎不好，以后就难了。所以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了。三岁开始教吃了，他这个最初的一千天谁教他？现在是电视教他啊，父母不教了，啊，家里面请一个人来带小孩，父母不教了。啊，带小孩的人就让小朋友看电视，哎，他就不吵不闹了吗？啊，电视里教他什么？ 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那个小头脑里头全学会了，学得快啊，记忆力好啊，一辈子不会忘记啊。这是我们现在讲伦理道德教育，讲传统文化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要真正有人努力啊，总的三四代以后才能看出成果啊，我们这一代看不到成果，下一代也看不到成果。啊，那就是什么原因？没有沉静啊。所以现在教沉静是摆在第一。啊，怎么教法呢？这不是讲的，是要我们做的。我们以真诚的心待人接物。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待人接物。这就叫教学啊。自己要真干啊。要拿出诚意出来啊。你这叫做学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诸位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是身教摆在第一，行住坐卧、言谈举止，都是大家的榜样，都是大家的模范。那是什么？如理呀，在佛法叫持戒呀。还原观四德里面所讲的第二德了，威仪有责啊，你所表现的这个形象有规矩，可以给大家做榜样啊，不能马虎啊，随时随地。啊，家人生活都不能够没有礼。没有礼家就乱了。没有礼你家的小孩不就学坏了吗？啊，父母。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啊，扎根教育完全靠父母啊。啊，夫妻之间都不能疏忽礼节，为什么？做给小孩看的，他的根才能扎得好。啊，如果有疏忽了，小孩的信心失掉了。啊，今天哪一个小孩有这么大的福报？啊，父母真正懂得。真正的教儿女，你真爱他了啊！要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家庭生活当中做到啊，一个字都不能缺。 啊，这个礼拜多重要啊！现在大家都疏忽了啊！中国古代清朝的最敬礼是《三跪九叩首》啊，现在在民国。礼节上有新规定，最敬礼是三鞠躬，啊，中国人过去坐椅是90度的鞠躬礼啊，佛门古印度也是90度鞠躬。啊，现在变成是变成，以前是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是90度，好像是45度。以后听说就变成15度。嗯，现在呢，点个头就行了。礼没有了啊。仁啊，道德仁义礼，这古人说的好啊。道是失掉了，还有德了啊，德失掉了啊，还有仁呢。在中国古人讲是，中国上古三皇啊是行道啊，以道治天下了。到武帝呢，武帝就用德了，将一等了。那到三王就是夏商周这个三代又降了一等仁啊，仁者爱人。到春秋的时候五霸讲义啊，再降一等呢，那就是汉啊，秦15年亡国了，汉武帝统一了全国之后，用儒家的，用礼，这个礼一直用到满清，啊，礼没有了，老祖宗说的好啊，礼要没有了，天下大乱。啊，我们今天这种社会，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看得很清楚。啊，我们要恢复，如何先把礼恢复？啊，再从礼提升到义，再提升到仁，慢慢也能做到啊古圣先贤的境界。啊，要靠大家努力，要靠大家觉悟，要真干。啊，我们如果走这条路，啊，从礼、从义、从仁、从德、从道走这条路，不但救国家了，也救了全世界啊！中国传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走遍全世界，没有人不欢迎的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通通能接受。啊，我们在国外这几十年呢，啊，方方面面都接触到啊，啊，谈到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人反对呀。 那我原先以为还要经过辩论的，那解释没有，几十年没有遇到，一次都没遇到过。啊，所以才真正体会到这是心的，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啊，所以礼拜非常重要，千万不能轻视。啊，古人定的这种礼拜这个礼节的时候是有道理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啊，第二称赞。啊，礼是折服自己的傲慢。称赞是折服自己的嫉妒。这是人两大毛病啊。啊，功高我慢了。啊，嫉妒障碍啊。这两种心态所造的恶业，不但害自己，害家庭，而且害社会，害天下。啊，果报不可思议。无念这两门是通途。啊，世间法、出世间法是相通的。后面三条呢，那就是佛法了。啊，佛法第一个要发愿，这个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啊，具体代表的有一首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学佛众生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你想修福，头一个就是要断恶修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属于作愿的。你要发这个大愿呢。四弘誓愿，这一愿是主，后面的三愿是完成第一愿。啊，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自己没有德行，你拿什么帮助众生？啊，所以要帮助众生，先成就自己的德行。德行就是断烦恼。啊，把烦恼断掉，把习气断掉。啊，断烦恼里面第一个，就破身见呐。啊，真的没有自己啊。觉悟了，没觉悟一切为自己，真正觉悟了，我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 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不是为自己啊，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自他不二啊！啊，众生跟佛平等啊，生佛平等，自他不二啊！啊，为别人才是真正为自己啊，为自己完全错了啊！所以头一条，放下身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啊，这四句话我们也讲了几十年了啊，我跟同学们讲的是真话，这十六个字放下了，是不是就成就了？没有。这十六个字放下了，我只带同学到佛的门口，没进去，到门口了。啊，我的标准呢，给大家带到门口。那进去呢，进去的用佛的标准，我这个标准进不去，只能到门口。那进去呢，那进去就佛的标准，要放下见思烦恼，你才能进得去啊。啊，见惑三界八十八品，佛教初学把八十八品见惑了归纳为五大类，你就好记，你容易学啊。五大类里面第一个就身见，凡夫执着身生活，这是错误的，身不生活。身不生活是什么呢？是我所不生活，我所有，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不生活，我所有的啊，我们居住的房子是我所有的啊，身体也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有生有灭，我不生不灭，这个事实真相啊，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了啊，我们世间人呢，总以为灵魂好像生活，灵魂不生不灭，死了以后还去投胎，是不是生活呢？不能说不生活，也不能说真的生活。生有分段生死，一段一段的，这个一段一段的，现在我们的概念很清楚了啊，以前很模糊，以为呢我们这一辈子在这个世间住了几十年啊，有生有死，这叫一段，其实不是的，这个一段一段呢，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念头啊，那懂这个道理，我们这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有多少个生灭呢？有32亿8000生灭了啊，32亿乘8000， 320兆啊，这一弹指之间，我们的身体已经有320兆的生命，这叫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从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说我们这人从开出生那一天到死亡算是一段的，不是的。啊，这叫分段生命。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啊，这身体真的不是我。啊，什么生活呢？觉性生活，灵魂是觉性在迷惑的状态，迷了叫灵魂，悟了叫觉性，它真的是一不是二。啊，迷了的时候，它出不了六道轮回；觉悟了，它就超越了，它就超出了。啊，所以佛菩萨真的是帮助我们呢，把真的我找到啊，假的我不要执着啊。啊，假我有用啊，用它来修自己，是借假修真嘛。啊，借这个假我提升自己境界。啊，所以没有假我不行啊。啊，借这个假我呢，修习一切功德。啊，所以这个假我有用处啊，要用得正。如果用得不正，用这个假我造作一切罪业，那就错了，那果报就在三途。用这个假我行善，果报在人天。用这个假我学佛，那果报就在极乐世界，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都会用它，别用错了。啊，就作愿非常重要。有愿之后呢，观察。观察是修行啊，对于宇宙一切事物的真相，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你要观察清楚，不能够迷惑啊，一切事一切理一切法的真相啊，通达明了啊，这是智慧啊！观察明了，你的思想、见解、言行与性德完全相应。这是中国老祖宗讲的本善啊，啊，人性本善，没有一样不是美好的啊。这个地方在净土里面观察呢，那你也观察清楚，你观察极乐世界，你观察其他一切诸佛的世界，回过头来再观察我们现前的世界，你就有比较了，你就清楚了我应该修什么，我应该到哪里去。啊，佛教众生 佛不自己做主张啊，不劝你学这个学那个，佛不劝的，佛教你观察，叫你自己选择啊。你看《观无量寿经》上面所说的，我一西提夫人造了家庭变故，灾难性迁了啊，求释迦牟尼佛帮助，向释迦牟尼佛要求，有没有更好的世界？这世界里头没有我人，我想往去往生。希望在那个世界里看不到我人，听不到我事。啊，佛将一切诸佛的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啊，像看电视一样，让自己看啊。维提西夫人很聪明，他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好啊，他想去问释迦牟尼佛，请佛教给他用什么方法能够去往生。佛跟他讲十六般经，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方法成就了都能往生。啊，并不是十六种方法通通要学，不是的。一个成就了，一切都成就。啊，我一提起夫人，跟他五百宫女，就照顾他的人，通通念佛往生。前面我们学过啊，古大德告诉我，都是上品上身啊，不可思议啊。证明善导大师所说的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维提西夫人跟这些宫女们遇到的释迦牟尼佛，这个语言太殊胜了啊，所以他们往生品位高。啊，回向必须把自己所修学的一切功德，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第一等聪明人他所选择的。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那个福报之大，无法形容。啊，所以我用第六天来做比喻，他化自在天。你所一切所需要的，啊，需要受用的，阿弥陀佛供养你，一样不缺。阿弥陀佛就像化落天一样，我们到极乐世界摇身一变是他化自在天，比他还高一点。我要什么享受的，他变化出来供养给我。念佛人的佛报还得了吗？所以真正选择这个法门啊，念佛求僧，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智慧啊。再没有超过的了。 啊，阿弥陀佛真正像是一个大慈大悲的父母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他完全奉献来供养啊，来照顾啊。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他变成一体，啊，这是不必须要知道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相好庄严跟他完全一样。啊，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好像智慧也一样，神通也一样，道理也一样，样样都像。这就是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靠自己修可不容易啊！你要修到哪一阶才修成呢？啊，没想到到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就加给你啊，我们能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你才能真正把十方诸佛刹土一切经教统统放下。我学佛就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我到极乐世界智慧圆满，福德圆满。真正明白人的选择，啊，以自己修学功德，回向给自信，就是回向实际，回向菩提。我什么都不求，只求圆满智慧，回向众生。我有智慧，我有德能，我不是自己享受，希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像阿弥陀佛一样。这就对了。论一点，这个论是往生论。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啊，怎么赞叹？真诚心，清净心，或者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赞叹。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圆满智慧，圆满的德能。啊，那我们念啊，天天都念这个，为什么智慧德相不能现前？不是佛号不灵，不是经典不灵，是我们自己的用心出了差错。我们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真诚不够。啊，我们只有一分二分三分的沉浸性，所以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也只有一二分。为什么为提其夫人五百宫女 念佛得那么殊胜的利益，人家是万分恭敬，他得的是万分福慧。我们这是一两分的恭敬，只得一两分福慧，这不能比啊。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不能不知道啊。啊，这头一句是教我们念佛，又说比观察有三种啊，第四门观察至少有三桩事情。一者，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啊，叫你看，先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头详细的跟我们介绍。啊，祖师大德，很多人跟我们依照经典讲解给我们听。啊，黄念老都把这些注解汇集在此地，我们统统看见。啊，这些人，像我们到极乐世界参观，这些人做导游，啊，给我们介绍这祖师大德。啊，先看环境。二者呢，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啊，第二个是，你看老师。极乐世界，没有天地，没有天王。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啊，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所学校。阿弥陀佛是校长，是老师。啊，你看看这里校园，极乐世界是校园。啊，然后看看这位校长，啊，他老人家的庄严功德，啊，这特别要是要看的四十八愿五戒修行，人家愿愿都兑现了，啊，极乐世界是自然成就的。没有一丝毫造作啊，没有人去设计，没有人去建造啊，自然成就的就是佛说智心一处无私不办的。三者观察比诸菩萨庄严功德。那第三上看同学。十方世界。发心往生极乐世界的亲近阿弥陀佛的全是同学， 啊，你看看这些同学，这些同学非常复杂，有菩萨往生的，有声闻缘觉往生的，有天人往生的，有人道往生的，有畜生往生的，啊，还有恶鬼地狱往生的，不起啊。啊，虽然有这么大的差别，三杯九品，人人都有份，这个不可思议。这个话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啊，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的语言相当殊胜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自己真正相信，一点怀疑没有了，这个成就就不得了啊。啊，真发愿真念佛了，你就决定得生了。这三种庄严功德啊，叫我们观察的都在这部经上精进所缘，正是第四观察门，或兼口念，再兼第三个赞叹门，如是观察赞叹昼夜相续，故云昼夜思维等等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希望大家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别想别的啊，想别的你就错了。你看你把你宝贵的时间，人生在世，时间很苦短的。啊，不修精业，杂心妄念，那也在修啊，修什么？修六道轮回，那是轮回心呐。轮回心就造轮回业。这个事情不能干了啊！你也想帮助你家人啊？你对家人有情执，希望生生世世都在一起，那你就专修净土。现在把家人也放在一边，让家人看到你修行的成就，他就接着干了。我不必劝你，你看我往生多自在啊，表演给他看，他就相信了。啊，现在这个世间人要看到真正的事，啊，没有真实的事，讲得再清楚、再明白，他都不相信。啊，所以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昼夜相续就是昼夜思维，念佛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世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智心皈依，顶礼供养，这是第一礼拜门。 论云：“云何礼拜呀？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真便知。为生彼苦亦苦啊！”啊，为什么礼拜呀？为了求生净土。啊，这身上恭敬嘛，礼敬诸佛嘛，啊，身礼拜，啊，礼拜就拜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不必拜其他的。啊，前面三拜拜介绍人。啊，我们要知恩报恩，不要忘了介绍人。介绍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前面三拜呀，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后面专拜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要这样的拜法。啊，如来。印证便知，这是佛的十号，十种通号，前面我们都学习过啊。下面呢有皈依及皈命，往生论注曰：故知皈命呢，即是礼拜。然礼拜，但是恭敬。不必归命，归命里头一定有礼拜，礼拜里头不一定有归命，所以归命必是礼拜呀。若以此推，归命为重啊，归是回头啊，一是依靠。从哪里回头？从六道轮回回头啊！我不再干六道的事情了。啊，六道里面，我们先前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的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我断恶修善，不求人天福报。这真的归命了啊！依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现在就加持我啊！这种加持。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感触到，但是它是真的，它一点都不假。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呢？你烦恼真的轻了，轻一分要感到有一分，轻两分就感到有两分，啊，轻三分就感到有三分，你得放下，你不放下加持你自己感觉不到啊，你自己能放下了，这个加持你感觉到了啊，你会把世缘通通卸掉啊，不再放在心上啊啊，世间一切世缘有很好，磨练自己。没有也很好，一心念佛，没有一样不好啊！啊，顺境很好，不起贪念，啊，把贪念的心放下，恶缘也好，不生嗔恚，我都是帮助自己提升嘛。啊，善人与我有恩。恶人与我还是有恩， 通通帮助我提升啊。啊，善人我把功德回向给他。啊，嘱咐他。恶人我也把功相回向功德回向给他。为什么他造作恶业我知道。他将来一定有恶道啊，三恶道。希望他在三恶道里面受苦少。常常存这种心啊，与道就相应了啊，与归命就相应了啊，精进云归以顶礼复实至心。这个智可以用大势至菩萨那个智，真诚到基础。啊，后面更兼供养弥贤精诚，精是不杂了，诚没有虚伪也。啊，什么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法供养里面有依教修行供养为第一了，完全跟诸佛菩萨的本愿相应。诸佛菩萨应化的世界，他希求的是什么？希求一切众生开悟，希求一切众生放下，希求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这是诸佛菩萨的心愿。我们用什么财物供养他全不要，全是假的。我们真干真信真正发愿 真正念佛求生，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这叫真供养啊。那我们不能把供养的意思错会了。啊，如果心里头没有福，心里头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还不想早一天往生，啊，什么供养都是假的。啊，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自古以来啊，寺院庵堂这个道场啊，这些财供养都非常讲究啊，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了戒引众生的，是替佛菩萨宣传的，那众生欢喜啊。啊，众生愿意来啊，是为这个。啊， 把这些众生接引来了，那就得好好去教他。如果不教他，那就是假的了。你把这些学生招来了，招来好好教他，这就对了。你要不教呢，不教就错了。啊，像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一样，啊，自己细心观察，现前的众生，他需要什么，你就教他什么，啊，帮助他转恶为善。帮助他转迷为悟，帮助他转凡成圣，这是你戒淫的真实功德。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我们没有能力做怎么办？我是想教，但是能力不够，啊，德行不够，福报也不够，我们就礼请法师大德，普贤十愿里头有啊，勤转法门啊，勤这些高僧大德，大德是指居士。啊，有修行的啊，能够把佛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的，请他来讲。现代科技发达，方便更多啊，实在的时候，请也是不是容易事情。啊，现在有卫星，有网络，有光碟，啊，这个不费时间，也不浪费金钱的。同参道友到这来了，我们一起在电视上学习，在网络上学习，啊，在光碟上学习都可以，啊，先打开来。大家一起听，听完之后，我们大家在一块分享。哪些地方没听明白，可以重听、重播、重听。听明白之后，我们来讨论，怎样落实在生活，怎样落实在工作，怎样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好事啊！啊，我们真的得受用啊，真正做到了，再分享大家，学习的心得，帮助 这些同修们普遍提升了，这是真供养，这是真正的庄严啊！人心，你想想看，转恶为善，何等的庄严，何等的功德！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那更是殊胜了。下面，往生论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行成就，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这段文是往生论上的。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善男子、善女人。啊，经典上佛菩萨开始往往是把这两句放在第一，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具备善的这个条件，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我们学能不能得到真实利益，关键在此地。啊，真的是善学，你就真得利益。啊，现在呢真难呐、啊。是啊。讲到究竟就是本性本善。我用我的本善来学习。那你所得的是上上乘，为什么呢？我们常讲啊，万分沉静啊，你就得万分利益啊！你用的是性本善啊，这还得了吗？啊，真用本善，这个人。不比过去有学过，也不一定他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为什么他成就那么高？他用他的本善 啊我们这些凡夫不知道用本善，用什么呢？用常识，用我们的经验啊，我以为怎样怎样，哎，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所用的那个心呢，那个心是杂心妄想，它不是真心啊。他什么不会，什么都没学过，往往那种人用心真心，他没有杂念啊，他没有疑惑，所以一学他就起入啊。慧能大师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这个善是个标准 啊那我们已经不能用我们的本善，那用什么呢？用习善啊。习性里面有善恶，本性里头没有善恶，它是真善啊。习性里面的善已经差一等了，跟本善比不上啊啊，但是还不错，能接受佛法，接受个几分之几，不能圆满。本善是圆满接受，那习善的标准 就是前面讲的十善业。十善业我们统统都做到了，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啊，十善业三福第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人叫善男子、善女人。他具备这个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怎么学佛？从哪里学起？啊，那么由此可知，学佛这三个根就重要了。没有这三个根呢，天天学佛进不去啊。如果自己知道没进去还算不错，怕的是以为自己进去了，以为自己修得很不错了，到时候恶报现前，你起了怨恨心、埋怨心，佛是假的，佛骗了我，我上他当了，那你这个罪业更重了，这个罪业就把你堕地狱了啊。所以一定要有孝亲、尊师、慈悲、十善的基础。你修无念念佛，行成就。啊，这样才能够啊，得生安乐国土。啊，安乐国土就是极乐世界。毕竟的神，这两个字用得好啊，也就是你决定的神，不见得是在这一生，你这一生已经种了因了。如果这一生的缘殊胜，这个因这一生就结果就成就，如果缘不殊胜，还留念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殊胜的缘，你就能成就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有高度的警觉，真想往生吗？是真，真往生。真往生，这个世间就别人真。学的什么？随缘妙用。啊，什么都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放下边界。边界是不对立。不跟任何人对立，不跟任何事对立，不跟任何物对立。啊，真正做到了和谐、和睦啊，和睦比和谐的意思更好。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愿亲平等啊，啊，随喜功德，什么都好，要真学啊！不是有人习气很深的，想学，可是境界一现前就忘掉了。啊，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啊， 境界现前的时候能记住，能把改过来啊，什么都好，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为什么呢？我马上到极乐世界去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啊？样样都计较，说明说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这还不错，这就不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念求相应，不能不相应啊！啊，所以生佛国见阿弥陀佛。今天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学习到。